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长忆巧庄风雨时，美文慷慨激扬词。十年偃月千杯话，一曲龙须万户诗。鬼域寒沙一恨事，无门立雪满悲思。故园又见芳华貌，何处重寻傲感之。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刚才我读到的这首诗啊，它出自啊咱们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的一位学生，就是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啊读书的这个学生徐康，出自他的手笔。那么徐康是在焦菊隐先生的追悼会上送上了这样一首小诗。这首诗当中提到了焦菊隐先生的话剧代表作《龙须沟》，也提到了焦菊隐先生的导演生涯。如果您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都一定了解了，焦菊隐先生可是我国第一位将话剧进行民族化探索的大导演啊。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仍然是啊，咱们北京人艺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进行战略合作之后的，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推出的北京人艺的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二季，聚焦到四位大导演啊。那今天呢，我们仍然聚焦在焦菊隐导演的身上。焦菊隐先生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期节目我们在播出之后呢，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啊，我们是深表感谢，深受鼓舞。当然了，远在美国的焦菊隐先生的女儿焦世红老师也跟我们取得了沟通，而且还指出了我们的一些说法当中啊存在着一些瑕疵啊。在此呢，我们也向焦世红老师的这个对历史回顾的严谨和认真表达谢意和敬意。那今天呢，我们还将聚焦到焦菊隐先生的导演生涯，来说一说他导演话剧方面的林林总总。仍然请到的是二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咱们的著名的话剧导演，也是焦菊隐先生之子焦世宁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还有他的爱人，《人艺往事》一书的作者啊，焦菊隐先生的儿媳牛响玲老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二位又来了啊，特别的开心啊。上一期啊，这个也没聊够哈、啊、因为可说的实在太多了。焦菊隐先生的这个话剧生涯，其实还没怎么说到这个话剧生涯呢哈、啊、刚说他的这个家世啊，学习啊，啊后来这个从事教育工作，说到这一点咱们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哈、啊、那今天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把目光放在焦菊隐先生他这个导演生涯的林林总总，说一说他在人艺 啊，尤其是在仁义吧，导演话剧的这方面的故事。好，那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小强老师，欢迎。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永远不知疲惫的小强老师啊，今天也给我们准备一道题。 今天这个题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非常简单的 啊。是吗？啊，真不容易。 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反映说好像是题有点难。 有点难啊。 降低一下难度啊。 嗯， 是这样。那个焦菊隐先生呢，是北京人艺的总导演。我想问他，他导了很多很多的戏哈。 嗯。 那么我问这下边所说的四部里边哪一部不是他导演的？ 好，嗯、 这个就很简单了。第一，《龙须沟》；第二，《天下第一楼》；第三，《蔡文姬》；第四，《茶馆》。 嗯。 我再重复一遍啊，就说下列四部话剧当中哪一部不是焦菊隐先生导演的？一，《龙须沟》；二，天下第一楼；三，蔡文姬；四，茶馆。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这个上期节目播出之后哈，我们受到了各方的鼓励，特别高兴。但是焦世红老师马上跟我们取得沟通啊，就说我们的一个对， 这是怨我，是我当时就是随口说了一下，我说当时说这个李时增跟咱们的这个焦家好像是有姻亲。但是那个，因为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资料里边 对我也是看到这个资料，确实有这个说法哈、 啊。但是 说法， 焦老师说好像应该不能算姻亲哈，这个也让焦世宁老师跟 是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为我比较小嘛，我父亲59岁才生的我、 嗯， 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还是我大姐是最权威的。因为一些的资料整理啊，我父亲的一些的书的出版、啊、都是我大姐亲手去整理的，所以我对后来的这些东西也是通过资料，通过老人，通过这个老家或者是仁义的这些老前辈们来讲述，我去查询啊，或者是自己再去学习，所以我也是通过资料看的，所以有很多地方也许 也会出现谬误， 对，会出现这些东西。而这个我大姐是一直研究这个，她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因为应该她说的是最准确的。 嗯，那这个李时增到底跟焦菊隐先生是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姻亲关系啊。 据我大姐的这个说法，就是远亲，就是八竿打不着的，特别远的一个亲戚。 好， 出五湖这些，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论这个， 算是同一个宗族。 对，因为李时增的父亲跟焦幼莹同朝，关系也不错。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远房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那么一个，有那么一个关系。所以就管他叫舅舅。 反正怎么绕，因为等于是从那个太太那边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绕来绕去就是算一个舅舅了。 对， 好， 其实这个不是重要。 对，其实这个确实这李时增先生对他的提携帮助，这还是 对 挺重要的哈。至于是不是亲戚呢，我们还是采用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哈， 是 没有明确的这个姻亲的关系啊。好，这是我们郑重的做出一下更正啊。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啊，聚焦到这个焦先生啊。上次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焦先生他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时候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故事是吧？哎，但是呢，咱们因为时间关系是没有展开。那今天呢，小强老师是为我们找到了一段录音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 这个录音很珍贵，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这个网上看到了一个小的一个电视片，电视片里边这要声音也比较清晰。他是那个目前是是他当时是写那个字幕上写的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叫李金红先生， 李金红先生是 当年的这个中华戏校的一个学员， 对 啊， 金字科的嘛，等于是 对。 嗯， 当时我们做了一期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期大师上下集的纪录片，就是我们去采访的李金红老师 啊。他这个在这段录音当中啊，他说了一个秘密啊。 焦先生一个外号， 焦先生有一外号，嘿，还真这么 这个是不是就是应该我们做那些纪录片里 可能哈？我觉得这个挺厉害哈。一般你说给老师起外号，那那个 焦先生 又是这么严肃的一个老师啊，胆大包天。我们听听这外号叫什么？ 这个学校呢，就想培养出来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有能够创造性的这种的一个艺人。但是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起了外号叫飞机。为什么小的时候没有别的觉得再快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挺害怕他，他很严格，对学生严格，对这个老师也严格。在前边看见他了，就赶紧跑到后腿赶，飞机啊飞机，大伙就知道飞机来了，老师都站起来，他真快，你不说的，他就在你背后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这焦先生有一外号叫飞机哈啊，确实，这个我们每个。这个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人心中都有一个飞机的形象。 老师太出身， 突然出现了 、啊。他这个外号在中华戏校里特别有名。 哦。 后来我们采访了很多老先生，比如说这个王金柱老先生，高玉倩老先生，都是见着我以后特别亲，就说这个小师弟啊，管我叫小师弟。你知道你爸有一个外号？我说什么外号？飞机，因为他走得快。没声儿还 神出鬼没的， 那还是隐形飞机吧？是，这也体现了这个先生雷厉风行啊，然后对学生也确实关心啊。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看这本书，书里边写到这个焦先生有打鬼这个故事，你这个跟听众讲，这个特别好玩。 打鬼哦，这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校园故事哈。 对，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四进的四合院。那个学校，所以有那个就是旁边那个长廊是一样的那样的过道，那个就说突然就说这个闹鬼，闹的这个一开始好像是英语老师还是不教外文的老师说有鬼，完了呢，我父亲是不信鬼的，就说不可能，没有鬼，完了呢，有一次这个几个这个工人啊，夜里就看那屋里头一个小红点儿一灭一闪一灭一闪，就非常害怕，过去一看。我爸爸黑着灯坐着抽着烟等鬼， 等鬼的 啊！结果有完了就越来越厉害，什么那个房檐被烧了呀，这越来越厉害 啊！ 有一次我父亲从那个长廊那过，就夸叽上面有一东西打脑袋 啊！ 我父亲拿灯一照，发现是一个学生在那装鬼。 哦， 哎， 说这个学生是就他散步的这个有鬼的这个消息， 对对对，就是他，哎，其实就小孩。后来我听王金柱老师说，老爷子说这个其实就是调皮 啊， 就是恶作剧那样， 恶作剧这样 啊，完了这个最后一次我采访王金柱老师，还特别有意思。那时候王先生、金柱先生已经就是岁数大了嘛，有时候记得清楚，有时候记不清楚。完了就说他的儿子说你跟说说那个为什么焦先生不怕鬼啊，他不怕，他不信鬼啊，焦先生说他没鬼啊，那个王赵永伟先生他的 学生 说您不是说焦先生有枪吗，他哪有枪啊，那时候他的焦先生就是不信鬼。完了讲了一圈回来以后，最后我走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知道你爸为什么不怕鬼吗，敢去逮鬼吗，我说为什么呀，他有枪啊。 到底有没有枪， 又出 来了， 到底有没有 枪， 又回来了， 又说回来了啊。不过打鬼这事儿确实还挺传奇的哈。 对，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每个学校里边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传说，是吧， 对，小孩淘气， 哎，其实这个人就是鬼啊。一般你像我那时候我们学校一说闹鬼了，准是有贼啊，有贼干的啊，用这个烟雾弹来掩饰啊，哎，也挺好玩的。那么后来这个焦先生等于是去法国留学是吧， 对， 咱们上次都说到了， 都说到这儿了对吧。回国之后是您说了是到香港，然后辗转到了桂林是吧， 对， 然后1942年他是到了四川江安戏剧专科学校来任教， 对 吧，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排演这个哈姆雷特了是吗， 对，他是第一个把这个莎翁的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人。 那这个也应该是很大困难呀，他首先得有一个翻译的工作吧，对吧， 他那个讲课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教案，就是拿着一摞都是外文的书给学生讲课，然后就他就是随翻译随给学生们讲，所以他的课特别的生动。 那 焦先生呢，我觉得外文应该是他精通法文，精通英文，后来还在自学德文，好像是 日文， 日文啊， 拉丁文， 嚯， 这么多语言， 语言天才啊！那他在这个时候，他这个排演《哈姆雷特》啊，这一段故事，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呗，就是说是这也是咱们中国 第一次排这个， 对，排演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捣蛋 啊， 好多老师都不敢管他， 嗯， 就是谢晋， 对， 谢晋导演 特别调皮， 啊、不是谢晋 啊， 啊。那你觉得应该是谁 呢？这 不是谢晋， 记忆还发生了矛盾啊，发生了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啊。 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这个哈姆雷特啊，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学，在这个在这个这个中国来讲，很多还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 就是他是 知道 第一次在排演这个沙翁的剧， 这之前肯定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 然后这第一部剧好像是排了3个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很长很长的一部剧。 那个就是谢晋，因为谢晋当时的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条件非常好，就是演员条件非常好，所以。他是特别调皮，特别一个那个不好管的一个演员，但是在我父亲面前，据说是非常的 听话。 哎， 据说是就是跟他大发了一次脾气， 对， 所以从此那个焦先生在学生当中还特别有威信，觉得焦先生是一视同仁的一个老师。 嗯， 就无论对什么样的学生， 对， 其实焦世红老师也谈到了，在这个江恩时期哈， 对， 焦先生这个脾气秉性是吧？他还说到跟一些老艺术家们的这个访谈，提到了说当年啊，焦先生的这个管学生是出了名的比较。不讲情面的、啊， 脾气不好 是吧？ 说话伤人。 哎，但是大家都特别的怀念这一点，是吧？ 好多学生都是被他骂出来的，嗯、但是学生都特别喜欢他， 嗯、 因为他身上有孩子气， 嗯、 他特别的真、 嗯， 特别本真。 嗯，好，那我们来听一听焦世红老师谈到的啊，这一时期焦菊隐先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执教的风格。 我访问了很多很多的人，不光是仁义的老人，也有很多他各个时期教过的学生，各个时期合作过的演员。这些人就是都是谈起到来都是很动情的。有一个他在江安的学生就跟我说过，说曾经很恨他，因为不管是在课堂上啊，还是在排演场上都被他骂过，而且羞辱过。他们觉得就是他那个是骂人不带脏字儿的，有时候那嘴很刻薄，就是他真的是挖苦起人来花样百出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说他们很恨他，可是现在想想呢，觉得他是这辈子教过他的最好的老师，他再也没碰到过比焦菊隐更好的老师，就是这是他得意最多的老师，教他最多知识的老师。还有一个也是江安的当时的学生。后来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就问他，我说、那么多人这个那个都跟我讲说，那时候我爸爸怎么在课堂上和排演场上怎么损学生，怎么骂学生。我说你挨我妈吗？我说你恨他吗？结果他就哭了。他说我现在真的想有一个人再像他那样骂骂我，去给我改改演出上的表演上的毛病，可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找到这么一个人。 哎呀，听到这个焦世红老师说到这儿还是挺动情的哈。 对， 确实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如果能遇到这样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非常难得。 我记得就是有人跟我讲过一句话嘛，就是严是爱，松是害。遇到一个严师啊，对一个人成长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关键。 因为这孩子嘛，他有不定性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确实是需要这个威严是吧，来震慑住他哈，来让他这个摒弃掉他一些坏的毛病坏的习惯。所以我觉得焦先生这确实是对孩子充满了爱，就是说他对孩子这么严格，然后大家还特别喜欢他。这个其实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这个品质品格哈，还有他这种教学方法。好吧， 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是不是想用一种强刺激让他记忆更深刻。 这倒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他不管是教学还是做艺术都是一种严谨。 嗯， 他是针对这个事情要做就要做好。比如说这个教学多少的他的学生也是到了之后，由于跟他学过之后，自己成了一个，自己也成了一个就是有用的人，或者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才知道这种的珍惜嘛。因为年轻孩子嘛，我们都一样，遇见一个很严厉的老师，也许不喜欢这个老师， 但是由于这个老师的严厉，我获得的东西，到我享受这个获得的东西的时候，肯定会感谢这个老师。 嗯，就是我觉得，您说 那时候焦先生就是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总是在讲台上放一包烟，孩子们可以随便抽。然后有一个学生就是为了抽这个焦先生的烟，每次上课都抢着坐第一排。这个学生呢，但是后来演这个《哈姆雷特》里边，他演了一个主角。然后这个戏轰动之后，这个观众拥到台上给焦先生献了一束花，焦先生当时一把他拽过来，把花递到他手上，他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焦先生对他后来表演的这个肯定。 就是这位同学哈，所以这个老师的严厉也是一种爱啊。这个当这个观众的这种喜欢啊，这个热情，我们知道话剧舞台其实那个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对吧？ 对。 这个观众的这种认可，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导演能够将自己的学生推在前面，满满都是爱啊，真的很幸福。好吧，那么这一段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这个焦俊先生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一部作品，就是《龙须沟》啊。这是他对中国话剧民族化的第一个影响巨大的一个尝试啊，这个作品，而且一试还就成功了，是吧？但是这个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也是充满了曲折的啊。上次我记得您说了，说一开始让做这工作的时候还老大不乐意的，是吧？有点怨言啊。这个怨言在哪儿呢？ 当时他们在这个石家庄开会的时候，因为他只是为了这个做这个北京艺术馆，把家也卖了，完了这个为这个营救这个被捕的学生们，去东奔西跑，完了为了这个把学生们掩护去那个安全的地方，费了很多地方。当他到了这个石家庄开会的时候，就备受冷落，完了之后，有一位领导跟他说：“你以后就是专注教育吧。”那意思就不让他从事这个艺术。 从事艺术啊， 他在心里头就很委屈。 嗯， 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嘛。 对， 文院的院长应该是啊。 完了，他就一直在做这个教学的这个工作。在这个时候，把剧本拿来，又请他来导戏，他就有一种当时你们怎么对我来的， 想不通， 还跟他说是政治任务， 对， 他觉得不是因为他的才华，所以他就愤怒了。 但是打开剧本一看，马上就不一样了。 陶舍先生这个剧作还是非常厉害。 对， 当时那个说是李伯昭院长，托人就是来找焦先生。其实后来那个咱们上次播完这个节目，那个仁义的李斌阿姨给我发了微信，她说那个要说清楚，李伯昭院长是通过叶子阿姨的介绍，因为叶子阿姨在30年代的时候就跟焦先生有过很多次合作， 是这么一层关系。好，那么焦俊导演啊，拿到这个剧本之后，究竟他有怎样的想法啊？这《龙须沟》这个戏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这里边还有怎样的故事？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跟大家聊焦俊先生的话剧导演生涯。咱们一会儿见。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我们 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声音打开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仍然聚焦在导演焦菊隐他的艺术生涯。刚才我们终于是聊到了焦菊隐先生特别重要的这个作品啊，就是龙须沟。龙须沟呢，这是叫做话剧的这个民族化尝试的第一部啊，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咱说了，他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大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吧？也是趟着来。而且呢，导演、编剧，包括这个中间人，其实这个关系也很微妙哈。因为焦先生在这之前也不认识老舍先生，是吧？没有任何的交集，是吧？ 对， 直接就是工作上的这个硬碰硬，是吧？就直接就是接触啊，就是咱们就聊这戏，是吧？那当时焦先生他对于这个剧本是一个就最初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能够知道他当时的想法吗？ 看资料上来说，就是他对这个剧本的这个对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原创的这个这个作品是非常的肯定的，而且是非常的激动。但是呢，就是说， 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是吧？这因为我是听到别人说焦先生那个自己的主意特别的多。 对，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老人艺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文艺团队，不是专演话剧的 啊。 他有歌剧，有舞剧啊，有这个唱，他是而且演员们都是来自山南海北五湖四方，所以呢，他的表演风格呀，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统一的，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这个方法，所以呢，他要是想把这个演员整个在一个舞台上，一个作品之中统一的这个表演风格，他就要有一定的手法，一定的手法做的时候，在这个剧本就要有一定的改动，所以当时他征得老舍先生的同意的情况下， 就是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工作。 嗯， 哎，改编完了以后，跟老舍先生一起商量，一起弄。在这个期间，他就让演员们先自己去展示。 哦。 他给 到龙须沟去体验生活， 那个是后来， 他是先让他们发挥， 哦、 因为 先发挥啊。 当时剧院有好多演员，有各种流派、嗯，还谁都不服气谁呢？ 哦， 所以说你们先演吧，你们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拿出自己最好的， 先释放一下是吧？ 对，先释放一下， 看看你们都有什么活是吧？ 对， 什么本事啊、哦？ 等他们都演的，都表现完了之后，焦先生也没批评他们，就说都下去体验生活 啊。哎， 可能他们讲的话剧跟焦先生想的话剧还是不一样。 对， 导演的意思、 当时就是他在一边这个改编这个剧本，一边让演员们在天天在排练厅自己去发挥的时候， 嗯， 当时那个副导演叫金黎，他给金黎导演的一些这个通信，这上面写的就非常的清楚了。他还怕这个金黎先生不理解他的这个做法，认为就这样就行、 哦、 说不是的， 不是、哦、 我要给他们拍的、 哦、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哦、 先让他们发挥出来，我们得了解他们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 嗯、 我们才能去给他更改、 嗯、其实我觉得焦先生很民主啊，这么一想、 嗯、 是、 啊、 就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既通达又睿智的人，就是这个导演极其的聪明是吧，他其实他有想法，但是我不能说我上来我就硬给你，他还得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他来取得一个综合的啊，是吧，这样的一种，这样处理起来可能效率也比较高， 还想了一个办法、让你们都服气、 哎、都服气 体验生活去吧、 哎、 看看劳动人民是怎么生活的， 哎， 你演的就是他们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搞教育啊他、不一样是吧。这个演员他能够是吧，你想这演员是吧，咱们都知道都是有个性的人啊， 对， 有才华的人都有个性啊， 对， 对吧，这导演的艺术是吧，是吧，焦老师您也当导演对吧，这个可能跟人相处比这跟戏相处有时候要难。 是， 我听我妈妈讲，就是焦先生导戏的时候，就是其实他很多的重点不是放在主角身上，是放在群众的戏上。 哦， 因为群众的本上都没，剧本上都没有写什么， 嗯， 有的连词儿都没有， 嗯， 对， 然后但是他们得在台上演出自己的性格、身份， 嗯， 得让底下观众一看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嗯、 所以焦先生在他们身上很下功夫的， 可能只有一个名字或者只有一个他行业就要演出性格了，这个真是太难了、 所以当时我妈妈说她刚来到这个剧院，然后分配她跟我爸爸演一对儿，然后呢他们俩在本上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我爸爸扮演一个扛大个的，他扮演一个卖破烂的， 嗯， 然后我妈就到那个，我妈说那时候叫鬼市儿，去体验生活、 哦、 说那个女人卖破烂呢是拿一个大包袱皮儿，然后里边有各颜色的布头、 嗯、 就是让人买回去给孩子缝补衣服或者缝补被子用的、 啊、 然后就是去看、 嗯、 然后在演的时候自己要写上自己的年龄出身、 哦、 然后家里有没有孩子，你们这两个搭档你们是什么关系、然后那时候我妈跟我爸两个人就定了他们俩是夫妻关系， 嗯， 然后还因为这个戏之后我爸和我妈才结婚了。 哦，是这样的，因戏结缘了。 跟大家那个介绍可能有的还不太知道哈、刘晓玲老师的父亲是牛星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的母亲是金雅琴，也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特别有必要啊，你看今天就是这，当然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就今天我们都说不管你是电影电视剧，咱们这创作的时候都要有人物小传对吧、他的背景，然后他的性格加上他的发展，但我真的没想到导演要求这个配角哈、甚至台词甚至都没有的， 对， 你也要去设计他的这个很多必要的信息啊，这样你演起来才真实是吧， 对， 我尤其在舞台上这个小角色、甚至于这个跑龙套群众的啊，就是一句台词都没有、其实这些细致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起一个烘托，就是说你如果你像这几个角色都在这演得非常好，但是那几个跑龙套站着傻站着 松松 你还能看吗， 对对对、 他就没有整体感哈。 其实不光是演员，那个当时那个就我找了段采访咱们可以听一下、是那个金雅琴老师生前的一个这个采访、 对，因为那个当时、 他做效果， 当时那个他们都身兼数职的，我爸爸呢不单演 扛大个儿的，还兼着服装设计。灵溪沟的整个服装设计是我父亲搞的，然后我妈妈兼着一个效果是打铁的。 打铁的啊，就是这一段，这就是金雅琴老师和这段还有这个郑荣老师哈来说排演龙须沟的故事。好，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 我呢兼效果，效果呢，因为第一场戏啊，这个衬景是一个铁帐篷，就必须听到打铁的声音。那么道具组就给我一个铁砧子，一个小榔头，说你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敲就行了。我说这很简单，等排戏的时候我一敲啊，焦先生大发雷霆，谁打铁呢，出来。哎呦，把我给吓的，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梳俩大辫子，我出来说焦先生是我。焦先生一看是个女同志啊，气消了一半，说我告诉你啊，打铁不能这么打，得打出形象来。明天早上6点钟上天桥体验生活。好，6点钟我赶紧就上天桥了。一看呢，那打铁的什么样呢，光着大板筋呢，系着红板带啊，穿着黑裤子，系着退道，穿着双脸布鞋。这个小锤啊，只是告诉往哪儿打，叮叮就点，大锤是当当就这么打。我一看呢，我是打的不对，那我呢跟玩儿似的，是不是？叮叮当当，不跟玩儿似的吗？这个打铁不能这么打，所以卡听通过铁岩生活，那么我这个铁呀、啊、才打对了。 我得找了个弯路，用我演赵大爷。我总想找一个进步思想泥瓦匠，他说你不要想演进步性，那个演不出来，你首先让我们观众看见你是个泥瓦匠。你知道泥瓦匠什么特点吗？我说不出来、 啊、咱穷人就甭想过安生日子。 不是，这泥瓦匠这手常年拿砖，这造成这个手指头是这个样，并拢不了，这手都是这样的，并拢不了。挨批以后我又进行补课，每天排演以前绕道到那个东四朝阳市场那边去，这么样慢慢的就是明白了他这个道理。他就是说你进入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这是主要的，不是找一个模特去学习去模仿。那么你跟他们贴近的时候，他们的对人对事各种态度，这里边自然包括着外部的表现。 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两位艺术家金雅琴老师和郑荣老师啊，他们说到的焦俊先生对他们的要求哈、啊、这就其实能够非常明确的感觉到体会得到焦先生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非常明确的要求哈、啊、怎么样能够把这戏演好，怎么样真实，哪怕就是一个效果都要去看到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还是得说一句啊，虽然这个年龄上辈分上来说我得叫一句金奶奶，但是这个一听到声音还是脱口而出是于大妈。 来我家太 对对，这个实在这个印象是特别的深刻啊。所以这个对于焦俊先生这个导演风格呀，我觉得这二位已经是用特别生动的这个细节给我们诠释出来了。其实这也就是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龙须沟它一定会成功的啊，因为首先你想那样一个时代孕育这样一个有一定的这个政治性，对吧？同时也是百姓的呼声，是吧？这样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什么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战狼的火爆，它也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对吧？这个它有这个国家的精神，也符合人民的呼声，再加上这个戏本身的品质就特别的好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吧，今天可能我们再看龙须沟就只能看那个老电影啊，它这个画面质量也不高啊，但是看演员的表演，看这个戏整个的这个排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它的节奏，我觉得仍然能够学到东西。虽然那个画面非常的不清楚，看着挺遭罪的，说实话啊，还是能看到这个龙须沟的那个电影的。所以说我觉得焦俊导演在龙须沟上的这个表现，是不是也因此他与老舍先生的这个关系就更近了，对吧？ 那是当然。而且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电影龙须沟跟话剧龙须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里头有几个改变的地方，我父亲对他是持有一些的保留意见的。因为他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我父亲当时就说，这个 修改，就是这个修这个龙须沟， 嗯， 是我们的政府， 嗯， 我们的党为人民改善生活、改换环境去做这件事儿的， 嗯， 并不是说赵大爷去找政府来给做的， 嗯， 你怎么能够推说一个工人， 嗯， 是吧，去找政府要求政府去干这件事儿， 嗯， 那肯定是政府为老百姓， 嗯。 有很多的表现的那个电影表现的方式，有几个地方是不对的。 嗯， 这个我父亲跟老舍先生是同有共同的意见的。 嗯， 哎， 这等于是 那 个戏的核心是吧？ 对， 嗯， 这部戏拍完之后，我父亲跟老舍先生的合作与感情， 嗯， 就逐步加深了。 嗯，等于这个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两个人也是。啊，这个惺惺相惜啊，就是通过话剧艺术不断的磨合啊，以至于说我们说这个接下来的这部戏茶馆，这就是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而茶馆当中最经典的这一幕也少不了啊导演艺术在这个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加持的作用啊。我们首先再来回顾一下话剧茶馆开场的这个片段。 我大傻羊是打鼓板，说一来到了大茶馆。这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这茶座多，真热闹，也有老那个也有少。这有的说是有的唱，那穿张打扮了一人一个样。说有提笼，是有架鸟，那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那有的吃是有的喝，您没有钱的只好瞪眼干瞧着。您爱下棋，这儿来两盘，赌一外那干炸丸子，外撒了胡椒盐。说讲牌上是讲规矩，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可有一样，您听我说，这莫谈国事的，您得老记着，国家的事可不好了。那黄龙旗子的威风一天到比了一天小，说文武官可有一宝，他们见着洋人赶快跑。拿外国货堆成了山，外带着贩卖鸦片烟。最苦是那乡村里他没吃没穿，逼得卖儿女。说官人阔是百姓穷，那朝中出了个谭嗣同。这蒋维新个主意高，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说这些个事儿可闹得凶，气得太厚，是咬牙切齿的直哼哼。他要杀他要砍，说蒋维新的都是要造反。这些事儿可别多说，说着说着就去掉脑壳。 好吧，这就开始了啊。我看茶馆就是看的不多啊，就是一共我应是看了两遍啊，看过两次啊，其中有一次还不是在现场看的， 看的话就是 看的是光盘啊，我是先看的光盘，后来我想我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啊。但是这个听到很多说法，就是说这个茶馆特别经典的这第一幕开场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就最初剧本是没有这个设计的，是吗？ 对。这个加了20多个群众演员，茶客， 嗯， 这个刚才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是这一段大傻羊的这个， 嗯， 其实这段之后拉开幕那一瞬间是最震撼， 哎， 刚才听到了人声鼎沸， 对对对对，轰一下就出来了， 整个一个大合唱， 嗯， 那种这个当时这个茶馆的这个兴旺啊， 嗯。 大伙儿这个心气儿啊， 嗯， 热闹啊，整个这个气氛一下， 嗯， 就把你的眼球就会抓住了。 而且我听我妈妈说，就是那个茶客一桌一桌的，也是没有词儿的，然后他们都得聊起来，然后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有一个演员，人艺有一演员特别就是不爱说话，平常啊也没演过。有多少台词的戏，然后他呢就这么一直垂头丧气的，然后对面的那个 演员就说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吗？他们家孩子多，夜里没时间睡觉，然后大伙啊就乐。然后那一桌呢就说，哎，你那蛐蛐怎么着了，说让人给弄了一大横，反正就是各桌聊各桌的内容，形成一个哇的声音。其实他们都有内容， 每一个 桌 每个桌他们都自己写小品本子的，都有本子的。 对，自己写 词儿，这一桌人干什么，那一桌人干什么， 对， 就是演员们自己写的，自己安排的。 所以就是这个场面，如果你一遍一遍的去看哈，你看每一个这个细微的角度，能够读到不同的东西哈，我觉得这样其实这就。